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们想再次跟大家安利两部正在院线上映的女性电影，《初步举证》和《还有明天》。《初步举证》原本是由澳大利亚剧作家苏西·米勒创作的一部舞台剧，主演是美剧《杀死伊芙》中小变态的扮演者朱迪·科莫。今天我们在影院里看到的版本，并不是对舞台剧的电影改编，而是一部舞台剧的现场记录电影。《初步举证》是一部标准的独角戏，剧中的女主角也是唯一的角色女律师 Tessa 是一位性侵案的代理律师，也是性侵的受害者。作为律师，她深谙性侵官司的胜诉之道，那就是让受害者自曝其短。一旦受害者开口，她矛盾的记忆、破碎的语言、失控的情绪就会让她版本的事实漏洞百出。但作为受害者，他又知道这种矛盾、破碎和失控正是性暴力带给女性的创伤，而法律程序所要求的自洽、连贯和冷静是这个系统加诸于女性的另一重暴力。朱迪·科莫的表演层层深入，观众看着他一步步褪去精英律师的光环和伪装，变回一个普通女性，一个被制度性不公深深伤害的普通女性，看着他哭泣、呐喊，对他曾经忠于的法律制度宣战。创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每个女性都是 Tessa， 法律对 Tessa 的不公是法律对我们所有人的不公，而这种不公需要我们一起努力去改变。还有明天是一部意大利黑白电影，女主角迪利亚生活在二战刚刚结束后的罗马，她的一天是从一记响亮的耳光开始的。但她绝不仅仅是一位家暴受害者，她还是一个因为自己的薪水不如新来的笨蛋男同事而与老板争辩的人，是一个在回家路上与旧情人分享巧克力的人。她心灵手巧，伶牙俐齿，她存私房钱，她有自己的朋友和秘密，当然她也有她的局限。她的选择受制于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她也以为忍耐可以换来平稳度日。但随着女儿的订婚，一切在悄悄发生变化，家庭的变化和国家的变化都在女性的窃窃私语中，在女性被丈夫打断的话语中，在母女的争执中悄悄酝酿。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两部电影，那我们大力推荐你一定要去看。如果你已经看过，也希望你可以大力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好消息是，这两部电影在中国大陆都创造了出人意料的票房成绩，双双超过3000万。遗憾的是，两部电影的密钥都不会延期，所以想要在大荧幕上欣赏两部好电影，在电影院里跟姐妹们一起哭、一起笑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几天的机会啦。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琪。 我是傅世野。 今天呢只有我们两个来录节目，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建国诺如之后在家躺的第四天想他。 对，就是我们上周遭遇了一次小型的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对，然后其中建国就属于症状 最 严重 的、 所以今天还是没能起来录节目。 是的， 但是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一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在2021年的时候曾经来过我们节目，让我们欢迎王学习。 大家好，好久不见，建国，线上的建国你好。 对，当时学习是跟我们一起聊了一期跟代孕有关的主题，叫做赛博格人造子宫与单性生殖，我们可以从代孕想到多远的未来。然后这一期节目的文稿也收录在了我们即将出版的两本新书之中的一本里面， 对， 关于性别话题的这一本里面。 对，我们前一段时间做校对的时候回去看，其实都非常喜欢这篇稿件。 对，大家如果当时错过了这期节目可以 去买书。 对，现在就开始给这个书做广告。 今天是一期带货视频。 就是我们节目上线的时候其实书已经开始预售了。 对，是的， 对，大家可以，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对对对，然后我们今天想跟学习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其实是最近 我们比较有感触的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就这一期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很老。 对，就是我们在节目展示的真实的年龄，就是通过暴露自己的私人历史展现了我们真实的年龄。我最近的感觉就是，尤其是我前两天吧，看了那个新重映的《 花样 年 华》， 然后我回来就觉得说，我小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小时候如何看到这个电影。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电影是在我爸我妈藏的一堆碟片里面翻出来的一张，是这个《花样年华》，然后是在我们家电视柜的一个抽屉里。然后跟这个碟片同时存在的是哪些电影呢？是《本能》演《大开眼界》这样的电影。 小时候吃着好的了。 然后其中也有《花样年华》，就那个是我第一次看《花样年华》。我小时候看这个电影，觉得它是一个中年故事，就是两个中年人的故事。我再看的时候觉得说，这两个人应该还没有我现在年纪大。对，因为他们的设定其实是刚新婚不久还没有生小孩的年轻夫妻，然后按照那个年代1960年代的这个初婚初育年龄来算的话，我觉得他们最老也就是30岁左右吧，30岁出头这么一个年纪。然后我那天发了微博之后，有一个粉丝他在底下就是通过推算，大概推算了一下，他相当于今天90年到94年区间， 就是精准打击了咱们几个 出生的这一群人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种感受就是自己真的好老。 对，是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想聊一个跟怀旧有关的话题。 就是给大家预警一下，我们今天怀的旧真的很旧。就是我们刚在开录前，我们就想说想列一下我们的这种千禧年关键词，其实也是可能塑造了我们小的时候的流行文化的一些词。然后我们一盘就发现真的很老。 为什么想要聊这个话题？一个是我们最近感觉自己老，另外是其实它也是最近蛮热的一个文化现象吧，就是我们开始怀念千禧前后的一些流行文化。比如说现在很流行这种 Y2K 的这种风潮，包括还有一些所谓的中式梦和的这种创作，其实都是跟这个文化现象有关吧。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它对我来说有点像是一个怀旧的嵌套吧，就是好像2000年，就是其实世纪末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怀旧潮，其实我们今天是对那个怀旧潮的一种 怀 旧。 对， 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怀旧，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这个理直气壮的说我们可以开始怀旧了， 对， 因为我们足够的老了。 对，有点这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故乡的这种感觉吧。那我们今天开始呢，我们大家就是对一下，对齐一下， 对表拉齐。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对我们影响比较深的一些文化的关键词。因为我们先说一下，我跟师爷都是1991年 出生 的，学习是1993年出生，所以我们肯定算是一代人。 对， 然后我们其实成长在千禧年前后这个年代吧，就是你大概上小学开始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记忆的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我们都看过一些什么，听过一些什么，做过一些什么。 因为我的经历是我在9岁的时候，也就是2001年的时候，我是从就是相当于内陆，就内蒙古，然后搬到了沿海的广东。就我感觉好像我对于小时候的记忆是从2001年之后才开始。就比如说我去了广州之后，我们家能收到那个凤凰卫视，然后还有星空台，还有 MTV。就是所以你就能在这些频道看到一些最前沿的，比如说 MTV 它就会有那种打歌榜，就是有那种国外的流行音乐，然后还有什么华语的，然后港澳台的，就这种流行音乐。然后星空卫视我就看了很多那种台湾偶像剧。还有就是我去了广州之后，因为我当时在一个林业职工小学上学，然后每天中午就是大家会在那个林业职工的食堂和职工一起吃饭，然后他每天中午就会放那个翡翠台的港剧。但实际上中午放的港剧并不是最热门的，就是他其实是 重播的， 对，他晚上黄金时段是留给最新的那些港剧的。所以我中午就看了很多可能是99年左右98年左右就2-3年前的一些港剧，通过这些二手的港剧来学习广东话。 对，因为这个其实之前我们跟鲁豫老师录那期节目的时候也聊过，就是我跟师爷都是小时候我们住的那个区域是能够收到香港的电视台的，比如说我家是可以收到中文台、资讯台、电影台。就它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是全部免费的，但是这个完全免费的时段就持续了很短，后面就开始要付费了。 大家又不想付费，所以就纷纷架起了小天线。 哦， 对，就是那个也是一个有点像时代记忆那种。 是的。 嗯， 这么说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有一个蛮像之处，就是我们三个都生活在相对来讲更开放和更那个靠近 沿海地区 更朝向全球的一个生长环境里面。 对， 因为我老家也是应该是第二批的改开城市，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城沿海的城市。那我其实对于这种世纪初的这种开放或者说是世纪初的全球化最大的印象是当时有一个事件，说是中国加入了 APEC APEC、然后加入这样一个国际的这个全球性的经济合作组织，然后之后呢在我们那个老家办了一场盛大的博览会。就是我们现在还可以在一些小学的课本上看到，就是所有国家领导人穿着那个马褂，那个唐装马褂， 有印象，有印象， 然后带在一起合影。那我作为一个小学生的我就被拉去这个会场上去进行一个什么几百个小学生的万米大作画，就是所有的小学生在那个会场之前， 那个时代， 对的对的、 oh. 所有的小学生在那个广场上，然后在一个白布上画下你想象中的未来的幸福的那个世界的图景、 感觉这个就很像最后就申请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一个最长全世界最长的画、 因为那个布就是巨长无比，然后每个小朋友分一个格子，然后这个格子你要把它画好。 所以你画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不太记得了，可能反正是因为小时候画画 也有一些定式和主题啊、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大的和平鸽、和平鸽上有各族的小朋友、就是各种这个种族的小朋友手拉着手在一起跳舞、 你说到这个 APEC 我就想到我就是我到了广州之后应该是在我说那个林业职工小学，然后我们小学的那个手工课上面就有一课要做那个中国结，然后那个老师教我们做中国结的时候就说今年中国要那个加入 WTO 了、然后我们做这个中国结就你学会了之后可以做给外国友人，然后他就问我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外国友， 是真的送给外国人吗？ 然后我就说觉得那个老师其实他是一个虚指，就他可能也是他有一个那种美好的憧憬，然后那我记得那个课本里面其实也是要弘扬中国文化、这个落实到一个学校里面就是我们真的要动手去做一些中国特色的这种东西，然后准备将来送给国外的人。我觉得这个也很神奇，就是好像你日常的那种实践是和一个更宏大 的 途径 很紧密的跟他联系在一起， 对，联系在一起。 对，然后这个其实是我们小时候基本的一个生活的时代和地理环境吧、可以说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看过的一些文化作品， 对， 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列了一些，首先就是在那个时代很红的本土的电视剧、我小时候特别爱看那个雍正王朝、然后包括就是学习列的还珠格格，他们其实是同一年的电视剧、都是1998年的电视剧、然后还有一些其实是美国电影，但是我觉得我们接收到的美国电影其实是滞后的、就可能我们小时候看的美国电影是大概90年代的美国电影，就是印象很深的就有那个侏罗纪公园， 是 小鬼当家，还有狮子王什么的。 狮子王、 我觉得记得小鬼当家真的是我童年就是印象很深，我前几天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其他的我都忘了，我就记得他们家巨大， 特别大， 就是他们家像一个游乐场一样，因为他其实是讲几个笨贼和一个就是小男孩的那个斗智斗勇的故事，所以他需要一个特别大的那种场所来实现的整个这些调度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记得那个空间非常大，就是当时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它是超乎我想象的一个家的概念， 是。然后那个侏罗纪公园也是，就是小时候真的看觉得 好 吓人，好恐怖，很可怕。 我小时候记得是在小学校的组织下我们集体去看了泰坦尼克号， 好像我们也是 和指环王， 对，集体组织的泰坦尼克， 就是作为一个小学生其实根本看不懂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像应该是指环王三当时是正在上映的大片、那你一个没有看过一没有看过二的小学生乍然面对魔都的军队你整个人是非常慌张的但是现在想一想这个回忆也很好，就是你从小就可以接受一种反正是蛮不一样的电影的审美上的启蒙。 泰坦尼克号我记得我是在家看的，而且出现那个性爱场景的时候还被爸妈用手挡住了眼睛 我记得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旁边的女老师都在哭、然后你完全不理解她在哭什么、因为你只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一点都不识愁滋味的小朋友， 是，其实是看不懂的，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还在电视上看过拯救大兵瑞恩，就他最后对着那个飞机开枪的镜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留下了创伤。 感觉咱们都被这种美国的娱乐工业喂养的一代。 对，而且它确实是滞后的，就可能是电影频道或者什么这种电视台上面放的旧电影。 是的。是的 嗯， 是的。你们小时候看过正大综艺吗？ 看过， 看过。 我今天突然想起来，然后我就回去查，就他那个当时的 slogan 叫做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对，我记得主持人是那个王雪纯。 对，然后后来还有那个杨澜，他不是主持过好多年的那个正大综艺吗？ 对，他其实有点像一个旅游节目。 对， 他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有一个外景女主持人。 是的， 嗯， 我看过一期是去斯里兰卡，就是那个是我小时候就第一次听说斯里兰卡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去那儿旅游，然后就拍那种外景那种风光片。 是的是的、 嗯、 因为我今天早上查它就是1990年开播，然后这是央视第一个就是外资介入的电视节目，它是和那个泰国的正大集团合作的、 哦、对，就食品，一个做食品。 对，是 的、嗯、 所以它就是分成了世界真奇妙、五花八门和民歌金曲三个部分，然后它介绍的全部都是全世界各地的旅游啊什么的。 嗯， 嗯，而且和正大综艺相关，其实就是小的时候我去过那个世界之窗、 啊、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咱们这一代人 的 童年。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应该是去北京的那个世界之窗，是我小学好像是2001年，就是我们要去广州的那一年的5月份、 嗯、 就当时去了，就还要在那个白宫面前合影。然后 其实就是贾樟柯那个电影拍的。 对，然后后来是到了广州之后，深圳还有一个世界之窗，它好像是1994年建成的、 嗯、 然后我当时也去了那个世界之窗，我就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好典型的千禧年左右的，或者说199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标志、 嗯、 就那个时候如果你已经对世界有一种渴望，但是你又没有办法真的踏出国门的时候， 对，就是一些微缩景观， 你就会去那个 这种欲望。 是的是。而现在好像那个世界之窗它已经都是非常没落，就有好多那种废墟探险的人会去。 是的，就是我在疫情的时候住在北京的那个世界之窗的旁 边，就是在丰台附近。 对的对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疫情嘛，经常去里面遛弯、 哦、 但是里面就是特别残破、 嗯、 就是很多的植物都爬到了那些建筑上。 是的，我感觉就是它现在成为了一种废墟，好像也预示着就是全球化的一种破产的感觉。 嗯嗯，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是互联网原住民， 对， 就是我们是长到一定的年纪才接触到有一种东西叫做电脑。 对， 然后大部分人就是接触到电脑的第一个场景是在学校的 机 房里面。 对，机房里、 嗯、 然后那个机房我们刚才就是回忆了一下，为什么全国各地的机房都长，它是有一个统一 的 标准吗？ 有可能。 就首先它那个地是垫起来一块的一个地板、 哦、而且好像是用那种隔音材质给它做了一个 对 铺垫， 对， 有点像、 就是、 就是那种舞蹈室或者什么那种，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你踩上去首先你能感觉到你踩的是一个空心的东西、 嗯、 然后其次你动的时候它会剧烈的上下震动。 是的， 而且一般都是白色的。 嗯， 对，然后应该是为了把线藏在下面、 嗯、 我觉得。然后进那个机房一定要穿 鞋 套， 穿 鞋 套。小学最大的烦恼就是忘记带红领巾和忘记带 鞋套 。 对，然后刚才我们还在说为什么要穿鞋套、 嗯、 就是可能现在推断应该是他把机房当做一种实验室来处理、 嗯、 就他其实是一个 lab。 对 对，然后这种感觉，然后里面是有很多很多台那个机器，首先它很热、 嗯、 其次有一种味道， 对， 就是塑料被加热的那个味道。 是的是的、 嗯 嗯、 然后刚才那个学习还提到说小时候有一个金山的软件是教你打字，练习打字的。 金山词霸好像是， 但是词霸它是一个查单词的、哦、 那不是， 是不是？ 那不是、 嗯、我忘记是，反正我们都在那个上面就是学习过如何打字。 对， 对， 然后我刚才说就小时候去机房第一件事是学习怎么开机关机。 是， 然后还有那个开始的那个程序的菜单栏。 对， 嗯， 嗯， 我会觉得当时的话你用电脑去打出来一行字、 嗯、 打出来一个文档，把它存在一个3.5寸软盘里面带走，觉得是一个特别盛大的事情、 嗯、 就觉得你今天做了好多好多事。然后今天看来这完全就是你可能几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那个操作。 对， 对，然后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历的那个时代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吧。其实总的来说就是视野在提纲里面总结了、 嗯、 就是说当时我们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的进步主义的而且是技术乐观主义的一种叙事，在这种叙事之下长大的一代人吧、 嗯、 可以说。 是的。 对， 对， 在这几年好像我们经常就会觉得我们小的时候被喂养的那种价值观或者信念或者进步主义那种乐观就在逐渐破产，然后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接受了这一套叙事之后，其实你的身心都已经被它调动或者说都已经被它训练过了之后，然后你突然被告知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不会实现的，就是其实你的身心要有一种剧烈的动荡，就这个动荡之后你要再去重新调整自己的认知，调整自己的身体，去适应现在这样一套新的叙事，其实感觉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就是挺颠覆性的一种体验。 对，然后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就是都看了一本书，这个书的作者他其实是应该是哈佛大学的萨夫语和比较文学的教授，叫博伊姆，然后他写的这本书叫做《怀旧的未来》，他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进步和怀旧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然后他就会说技术的进步和特技效果常常被用来再现过去，比如泰坦尼克号、角斗士或者灭绝的恐龙，进步并没有根除怀旧，反而使其疯狂滋生，同样全球化激发出对地方性的强烈依恋， 与我们迷恋于网络空间和虚拟地球村现状对应的 是一种全球性的怀旧症候，一种对集体记忆共同体的渴求，一种在碎片化世界中对延续性的向往，在越来越加速的时代历史的动荡期，怀旧反复以一种防御机制的面貌出现。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一种强烈的一种现实吧。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想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起来越进步或者说进步的速度越快，这种怀旧的情绪其实也相应的越来越强烈。 其实怀旧它作为一种情绪或者说它作为一种感觉结构，其实是一个特别西方和特别现代性的一个产物，因为也是在他这个书里面嘛，博伊姆就写到最早最早怀旧或者说是思乡是被作为一种生理疾病的。 对， 就是说你在古代如果这个战士远离了故土，就会产生这个无力啊、乏力啊、茶饭不思，然后不想作战等等，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军医就会给他们一些残酷的医治手段去对付他们。但是呢，之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说大家都可以怀旧，是因为其实在现代性社会产生之后，怀旧在不再是一个被病理化的东西了，它变成是一个社会上普遍大家所有人都会产生的一种情绪。比如说在这个十九世纪末，整个欧洲都有一场巨大的那个怀旧情绪，由此产生了很多的特别著名的文学作品，像那个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然后甚至像这个克里姆特的画呀等等等等，包括很多的浪漫主义的诗歌，就是整个欧洲都在怀旧。那其实他们怀的就是那个在不可阻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前的那个所谓的有情调的，然后那个有艺术感的那个所谓的老欧洲。当然就是这种怀旧情绪本身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像我们后来看到的整个二十世纪的灾难与这种怀旧情绪所导致的保守的一些思想价值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比如说当时的纳粹也利用了人们对于一个所谓的纯净的，然后田园牧歌的，然后没有这个异种人的，也没有这种特别剧烈的贫富差距的那个传统德国的怀想，他才有了很多那个保守的论调的产生，他才有了这个对其他种族的这个屠杀等等等等。就是其实怀旧它是一个特别一体两面的东西，它可以治愈我们心理上的很多的这种感伤的问题，但同时呢它也可能在整个社会上引起一种特别普遍的强大的一种保守的情绪。 对，就是刚才学习讲的其实是它一个演变的一个历史嘛，就是在博伊姆的这个书里他也用一定的篇幅来梳理了怀旧它作为一种首先作为一种可医治的病症变成了一种不可医治的一种病症，从一种地方性的一种病症其实就是思乡病嘛。 对， 我觉得在其实在中文里这好像不完全是一个意思，就是怀旧 不是一个意思， 怀乡其实是两个意思。 对的， 但是在英文里它其实是一个词。 是的， 对，就是怀旧就是怀乡。 对 对，就包括刚才学习讲的，就是他最早其实是所谓的发病于这些背井离乡的战士，或者是第一批的这种留学生 水手， 对，或者是外出这务工的人， 这些人身上，他们其实是因为远离了第一次远离了家乡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产生了这种思乡的情节。后面它其实变成了一种我们刚才讲一种现代病，尤其是一种世纪病，就是在世纪末世纪初的时候特别容易高发的一种集体情绪。然后还有就是它从一种空间概念变成了一种时间概念，就是从对家乡这样一个具体地点的一种怀恋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心绪。其实小时候我们听过的好多流行音乐，它就是既体现了这种怀乡病，也体现了这种世纪病。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是在一个音综里面，就是那个窦靖童，他翻唱了孙燕姿的《天黑黑》，然后当时我听他翻唱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把这首歌完全变成了一个不同的味道，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故乡的，就是他的感觉是 Gen Z， 就是他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对对对对， 就是虽然我们明确的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以及他父母的故乡都是哪里， 但是他是没有那个眷恋的感觉的。 对，但是他作为一个，不仅作为一个艺人，他的艺术形象还是作为他个人，你都不觉得他有一个明确的归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他唱这个歌就感觉有一种非常奇怪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是美的同时又完全改变了这个歌原来的意思。这个歌其实是2000年就是孙燕姿发行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然后它里面其实是讲说，首先回忆他跟他外婆小时候的一些故事。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老老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O. 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O. 没了 T.O.O.想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我大概可能2003年、2004年我第一次离开家去另外一个地方上学，我住在我亲戚家的沙发上，我就每天晚上听这首歌就狂哭。就是它特别符合那个时代的那种整体的叙事，就是在一个全球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的一个时代，有很多人都是从小地方来到了一个大城市，然后有那种非常田园牧歌的对于家乡的那种回忆，然后同时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城市，然后没有亲人，然后要独自面对很多事情的这样一个感觉。然后他这个里面其实就明确的把故乡和世界，小时候和长大后，这种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对立起来，放在歌词里面作为意象呈现给听众，然后故乡的那种不变，那种前现代，那种永恒的那种感觉，和世界的巨变和那种现代性带来的既是一种刺激同时也有危机的那种对照，其实带来一种深深的伤感，这是一首非常非常伤感的一首歌。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伤感其实就是那一代人的一种时代曲的感觉。 刚才知琪说这个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可能是从90年代开始到千禧年，就是随着中国的人口开始这个剧烈的流动，户籍政策的放开，也随着我们开始加入所谓的全球化的进程，应该是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中国人才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怀乡或者是怀旧的情绪。因为在这之前，我想到的是像五四时期，大家对于过去的历史是完全的否定的嘛，基本上是一个我 就是翻开历史书写着吃人，所以我要跟他这个彻底的一刀两断的这样的一个决绝的姿态。包括后来的那些革命的文化，其实也并没有一个怀旧怀乡恋旧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的，其实应该就是在九十年代后期和这个千禧年开始，就是一代的中国人才会有了怀旧怀乡思恋眷恋这样的一种情绪， 或者是说他也不能说没有，就是可能是很多因为战争和政治原因离开了中国大陆的人，他们身上携带非常强 的 这种、 哦、的 对的 怀乡的情绪，这个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比如说花样年华这样 的 电影里面会呈现 的还有包括你们小时候没有听过周杰伦有一首歌叫上海1943，就它其实是2001年的一首歌，它写的其实就是你可以讲是眷村后代的一种怀乡情绪，它就描述了1943年的上海，就是在这个抗战结束前两年的上海的一个情况，就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泛黄的春联还残留在墙上，依稀可见几个字碎碎平了，在我没回去过的老家米缸，月月用开水写一个门，黄金的爬满了雕花的门窗，夕阳斜斜映在斑驳的砖墙，铺着巨木般的屋内还弥漫姥姥当年酿的豆瓣酱，我对着黑白照片开始想象爸和妈当年的模样， 他有一些这种错误的拼贴我感觉，但是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想象了一幅1943年的上海的 民国怀旧的， 对民国的景象，并且是这个家庭的第三代，就是他肯定已经是出生在台湾的这一代人回到了上海，他其实很像那个花样年华所谓的那个原著小说刘宇畅的对道里面的那个写法，就是说这个从上海移民过来的这个男主人公，他走在香港大概90年代前后的一个街道上，他想象的是之前的上海以及他刚移民到香港的时候的景象，就是他有点像这种感觉。对，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最后一定要有一个姑娘的这么一个形象出现，就他前面都讲的是自己的家人，就是什么外公爷爷什么的，最后落笔落在这个说着一口吴侬软语的姑娘，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其实女性的身体是这个怀旧的载体。对， 是的。 然后包括像是周杰伦他还有一首歌是2000年的叫做娘子，就是他其实写的是个武侠故事，是一个相对架空的一个武侠故事，但是其实他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是跟天黑黑一模一样的，就是讲这个人他从家乡来到一个所谓的江湖去闯荡，想到这个家乡还有爹娘还有这个一个姑娘一个初恋 在 等着他。对，就是这个男性的叙事里面其实就是不变的故乡里永远要有一个不变的姑娘，就是女性其实是被困锁在故乡困锁在前现代的这种时间里面的一个象征，这种感觉。 或者起码也要有一个母亲老母亲在家里等着她。 对对 对但可能她唯一有一点不同的就是陶喆有一首歌叫小镇姑娘，就她写的是一个相反的叙事，就是讲这个女孩儿他考学考到了大城市，然后这个男孩一直暗恋着爱恋着他，但是这个女孩后来就已经变成了 城里的， 对，城里的这种摩登女性了，他就没有办法跟他匹配，他有点自卑，同时又很爱这个女孩，他写的是这样一种感情。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止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啊、这个爱、啊、你 之前讲到是王家卫的电影，在今天再看他的电影，好像他电影里的怀旧也会多了很多个维度。 对， 他就是一个嵌套的嵌套的嵌套感。 嗯，是。 对，因为就是最早其实王家卫他在拍摄就他的这个1960年代三部曲的时候，他其实是在90年代的香港去重现一个60年代的香港，而这个60年代的香港其实又是他自己对于50年代的上海的一种怀旧和想象。 嗯， 对，所以好像会让这个嵌套的这种怀旧关系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嗯，然后今天我们看又是对九十年代和两千年的香港的一种怀旧。 是的。 嗯， 而且他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当时九十年代拍的时候他想复现六零年代香港，但是他其实去的是九十年代的东南亚去找了这样的一个空间。 对。 嗯，我觉得他里面那个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也特别的错综复杂。 对啊。 嗯， 而且他很多电影里都有那个钟表的大特写，尤其是那个停滞的时间的那个大特写。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到我们刚刚讲那个怀旧的未来这个书里面，其实它其实讲了两种类型的怀旧嘛。 嗯， 这个作者将它定义为这种修复性的怀旧和反思性的怀旧。那其实我觉得反思性的怀旧就特别适合用来分析王家卫的很多有关过去的这种电影。 嗯， 那在作者定义里面，其实反思性的怀旧它其实重点在于怀，就是怀想。 嗯， 而重点不在于这种旧，所以它的重点是不是复原过去，而是对于历史和时间的逝去的一种思考。比如说纳博科夫就说过，这种人他其实是时间的爱好者，延续状态的享用者，这种叙事品味细节和纪念性的标志，并永远延迟返乡本身。他热衷于距离而不是所指物本身，所以他们的叙述是非终结的片段式的。然后这种叙事他意识到同一，就是 identity 和相似 resemblance 之间的沟壑，所以家园要么呈现废墟状，要么就是经过修葺被美化的面目全非。正是这样的陌生感和距离感驱使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用来分析王家卫。 对， 因为就是王家卫他其实是1958年出生在上海嘛，然后五岁的时候迁居到香港，就他的爸爸曾经做过海员，后来改行当夜总会经理，母亲就是一名家庭主妇。所以在他的这个1960年代三部曲，其实是阿飞正传、花样年华和2046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他的这种童年经历的这个影子。因为阿飞正传里面有涉及到海员的一个故事，然后2046里也有很多夜总会的故事，然后花样年华里面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和家庭主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呈现。在这个三部曲里面，他其实就很想再现1960年代的这种香港。然后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学者叫张建德，他就认为说这反映了王家卫退回童年的一种愿望。这个又特别像那种弗洛伊德式的分析。 嗯， 对，就是说他标示出某种对于过去的执迷，然后暗示着1960年代仍然在王家卫的心里产生回响。然后也有一些研究怀旧的史学家，他们就说二十世纪的怀旧其实已经被私有化和内在化了，就是对于家乡的思念其实收缩成为了对于个人童年的思念。就好像这个也是一种像我们刚刚讲的，把一种空间上的距离、空间上的概念变成了一种时间上的概念。对，空间就是可能你家乡，比如说对于他来说就是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地方的距离，而他换成了一种时间上的概念，其实是童年和成人生活之间的距离。所以说与其它表现的是一种思乡，不如说它表现的是对成年人生活的某种不适应。嗯，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个 精神分 析，对，他的电影里面其实那种未完成的爱恋，包括那种 就是最后都指向有点像一种恋母的就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一种非常青少年的恋爱状态。 对， 就包括很多人都是在青少年时期非常非常迷恋王家卫。 对， 然后等到可能到了20多岁， 嗯， 就开始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合我了。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回看我也会觉得 会觉得有点矫情。 嗯， 对， 虽然这个词很粗暴。 是的， 嗯， 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回看你会觉得它那种时间感和我们现在的时间感就是太不一样。 太不一样。 我就觉得这里的时间真的好慢好慢。 嗯， 就它所有用的技术包括叙事方式其实都是在把时间无限的拉长。 对。 然后在这个拉长里面其实它有很多自己的感怀和私人的记忆的东西。 嗯， 而作为一个现代人，就是可能生活在完全被互联网浸染的这个时代人，我觉得我看一会儿我本能的反应就是我很想拿起手机。嗯，我觉得这好像说明了某种身体性上的， 嗯， 就你和他所重现的那种时间的一种间隙。 嗯，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个博伊姆的书里他就曾经说，他说怀旧本身具有某种乌托邦的维度，只不过不再是指向未来，有时候怀旧也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指向一种侧面，它叫做 off mode， 就是外现代。他说怀旧者常感到被窒息在时间和空间的常规界限之中。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也特别适合来分析王家卫的电影，就是你感觉他，尤其是花样年华，就两个人之间这个关系既没有退回去也没有往前进，就是有点像悬置在中间的状态里面，这个就是某种所谓历史的侧面嘛，就是他的人物其实就是像这个博伊姆说的被窒息在了时间和空间的常规界限之中。对， 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很有意识的在用这种时间的变形再去追索那个他永远都不能够回去的那个空间，就是先是从香港然后再是到上海嘛，而那个上海是他这个和他和他所在的香港文化都永远都返回不了的那个精神母体，那个精神家园。 就那个博伊姆他也说过一句，他说怀旧式的渴望恰恰是由于原始欲望对象的丧失以及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位。我觉得这个也很适合解释刚刚雨桐说，就其实他的那个原始对象是永远失去的， 对， 而且他在追求的过程中其实他并不是要真的追求到那个结果，就是他其实永远在延迟返乡或者怀旧的对象本身，因为那个对象其实早已不存在，然后他这个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位其实我觉得在2046里面体现的也很淋漓尽致，因为好像这个故事的缘起就是其实他是接着花样年华的嘛，就是周慕云他欲望的这个对象苏丽珍的丧失，然后后来引发的一系列时间和空间的错位，以及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一种变体，然后它体现为一种时间上的一种延宕的反应，就是好像你永远在追索这个东西，而当你意识到的时候你永远都已经为时已晚，就是一切都永远太迟了，这样的一种时间上的延宕感好像也是他的人物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难题吧。然后还有一段就是花样年华里大家不是会讨论说最后那个梁朝伟去吴哥窟那一段吗？对，然后我觉得这一段也很有意思，就是他其实拍摄的是一个历史的遗迹和废墟，然后他也拍了很多镜头是那个阳光打在那个吴哥窟就这个遗迹和废墟上面，然后其实是时间又以空间化的这种方式呈现出来，而不是说空间是以这种线性时间的方式被排列，这样一来就是周慕云他确实就成为了一个在废墟上面徘徊的人。而这一点其实也是这种叫反思型的怀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反思型的怀旧它并不是要回到一个过去的一种真实的画面或者一个快照式的这个图景，它其实就是在废墟上面反复的徘徊和村寻。而且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跳出王家卫的电影你去看他的创作方式，他也是一个不断的在时间上延宕的人，就是 AKA 拖延。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就 是 好像就是他的方法论和他的主题确实是非常统一的。就是他在电影里面不断的在探讨时间的延宕，然后时间的无限被拉长这件事情，而实际上他创作的方法也是在不断的拖延时间， 而且他的作品也都有各种各样新的版本， 对， 不断的 非常多反复的版本，是的， 就相当于他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一种始终未完成的状态。 对，我就觉得好神奇啊。 就是这次的那个重映版不是加了5分钟嘛，然后加了那个5分钟据说是这样子的，它本来的设想里面这个故事是发生在3个时段的故事，就是60年代然后90年代和00年，然后其实最后加的那5分钟关于00年的部分是他最先拍完的，但是呢拍完之后他拍到60年代的时候就不停的延长不停的延长不停的延长延长，以至于把90年代的完全挤没了，并且把那个00年的就是挤到对彻底的那个割爱掉了，然后现在我们只能在这个最新的这个重新剪重新映的版本里面看到那个00年的那五分钟，就是他拍电影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他不停的好像他自己也在被这种变形的时间所那个挤压也好，或者说是所改造。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说返回童年，这个就是可以连接到我们下一个想聊的话题，就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叫中式 梦 盒的东西。就是我在小红书上经常会就是无意间刷到帖子教你如何拍摄中式梦盒的照片。 我其实也是 也是在这种摸鱼的时候刷到过，在短视频平台里刷到过大量的这种梦盒的作品，其实它会有一种直接作用到你身体上的感觉，你觉得那是你亲切熟悉甚至是有一点放松的那种感受。然后我就去回去查，然后我发现其实这个中式梦盒它跟整个起码是不能说是全球，但起码是欧美的梦盒文化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整个欧美的梦盒文化也是在千禧年，尤其是千禧年之后，尤其是近十年之内开始去往回重塑，然后进行了很多这个千禧年怀旧的内容。欧美梦盒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就是有那种 Windows 的屏保的那种界面，然后那种像素度极高的那种颗粒感非常强的那些画面，然后甚至是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做的那个视力检测仪器里面的那种小房子，对，它会有一些那种特别经典的元素，在这个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拼接，然后给你搞成一种色彩非常柔和非常像你的梦一样的那种画面，去唤起你的一种可以说是特别精神分析的那种感受。然后其实中式梦盒我们会发现它也有一些特别固定的元素，就是大量的使用那种千禧年前后的一些老照片，比如说那种医院和学校所普遍使用的那种水磨大理石的那个细碎的那个小地面，然后还有那种泛黄的家具，就是被称为中式老前锋，就是整个屋子都是那种黄色的松木或者是那种杉木打造的定制的那种柜子嘛，就是黄黄的那种柜子，还有那种蓝色的玻璃窗，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过去的一些大楼外面的外立面的玻璃窗是蓝色的，对，还有是包括像是公园里的铁质的那种旋转木马游乐设施，还有是我们小时候吃的 小黄鸭， 对对对对对， 小黄鸭， 对的，还有一些我们还有一种梦盒的元素，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各种各样的廉价的小零食。 我们今天录制之前还给学习买了那个牛羊配 ，还有什么无花果丝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就会让我们特别的联想到小时候你的生活中的一些情景，但是其实很有趣的是这些中式梦盒他们都会有一个配文叫做你可以回去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或者说是这个回到过去吧孩子，这里不是你的家这种。其实你会发现它一方面在让你回到过去，但另一方面又明确的告诉你说你想回到的那个过去其实也回不去了。然后这两种矛盾我觉得是梦盒的一个关键，因为跟梦盒很有关的一个概念在这个亚文化里面叫做预限空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临界值，或者说是一个将将要打破平衡的一种状态，一边是让你感觉很舒适，让你好像回到了母体，好像回到了这个童年，但另一边呢又是你稍微往这边走一点你就马上要进入到这个不安的，然后进入到这个可能有点怪异甚至有点恐怖谷效应的那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这个中式梦盒最吸引我的点，就是你在你的这个不安前，在你要即将要踏入一个非常残酷的空间，你要经受非常多糟糕的这种身心体验之前，你好像最后啊，向你的过去，向你的记忆发出了一点点恋恋不舍的眺望。 对，所以它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些这种 uncanny 的成分。 有的，有的，有的。只是说很多，比如说像怪盒会把那个 uncanny 的部分放大一些，然后梦盒的话就相对来讲是会更温馨一点，更柔和一点，更像你做了一个有一点点奇怪但是总体无伤大雅的梦。 但是我感觉你做梦的时候会有这种感受吗？就是你如果梦到你是在家里，往往是在你小时候的家里，就是你很少会梦到你现在的居住空间的样子。 对， 对，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讲的是其中的一种怀旧类型，叫反思型的怀旧，其实另外一种叫做修复型的怀旧，这个就感觉没有那么温馨了。 对， 对，我看了一本书，它是一个英国的电影理论家叫做 Pam Cook、 嗯、 然后他其实也是一个研究王家卫的学者、 嗯、 他有一本书叫 Screening the Past, Memory and Nostalgia in Cinema, 是一个2004年的著作、 嗯、 他就在这个著作的大概是第一个 introduction 的这个篇章里面其实也写了对花样年华的分析，但是他在进入花样年华这个具体的文本之前，他其实先解释了一下电影中的这种怀旧包含哪些、 嗯、 比如说他首先就写了《阿甘正传》，他说《阿甘正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怀旧电影，他其实是突出了重构的部分，然后将这个过去与现实、纪录片影像和虚构影像融合在一起，展现了历史与神话在民族记忆中是如何被模糊和混合的、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阿甘正传、 嗯、 阿甘正传里面确实有一些真实的影像，而且是一种我们现在看来会认为是 AI 合成 的 这种方式，把演员汤姆汉克斯放在了那个历史的真实的影像里面，然后他就写说这种手段，这种技术手段，它会让观众更接近过去，但是它创造的是一种二手见证的体验、 嗯、 就是观众成为了重构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在这种与历史的想象性的遭遇当中，观众可以有两种方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嗯、 一种是以英雄的方式，这个就是所谓阿甘正传的这种方式、 嗯、 另外一种方式是以反讽的方式、 嗯、 比如说是以这种主题公园当中的假扮啊、 嗯、 这就是有点像 cosplay 这种方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嗯、那这两种方式其实就可以对应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分类， 对， 就是修复型和反思型、 嗯、 那修复型就是阿甘这种英雄式的方式、 嗯、 那反思型可能就是一种它其实是已经把真实和重构的这个明显的差距告诉你了，他没有试图把重构变成真实、 嗯、 或者跟真实混合在一起呈现给你，他告诉明确告诉你他们两者是不同的，正因为你知道了这种不同、 嗯、 所以会产生一种反讽的效果。然后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形容，他把这种由重构激发的模拟一手经验的这种替代性的记忆称为一种假体记忆、 哦、 就比如说你安了一个假肢，就实际上你这个腿已经不存在了、 嗯、 但是你这个假肢还是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感觉、 嗯、 就他就觉得说这种重构的这种经验就类似于说你安了一个假肢。他后面还写到一个观点其实也很有意思，他就说其实我们可以把历史记忆和怀旧看作一个连续的谱系，然后历史位于其中的一端、 嗯、 怀旧位于其中的另外一端，而记忆是衔接两者的一个桥梁、 嗯、 然后历史就是或者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对于历史的观念，传统的史学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会要强调它跟记忆和怀旧之间明显的区别的、 嗯、 然后以此来确立这种历史它的这个正统性合法性、 嗯、 对，但是实际上历史也包含着幻想和一种对怀疑的悬置、 嗯、 而这两者其实是记忆和怀旧的特征。 嗯, 嗯，对，其实在今天我们其实见到的更多的是这种 所 谓的修复型的怀旧，或者说阿甘正传式的这样的对历史的重构 的、嗯、 其实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今天经历的这种世界的巨变， 对， 比如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嗯、 比如说这个 MAGA 对 运动，其实都是很典型的这种怀旧思潮、 嗯、 或者一种怀旧的集体情绪的一种结果吧，可以 是。 是 的、 嗯、 是的。在这个怀旧未来这本书里面作者也说了，就是修复性的怀旧其实它重点就在于旧嘛，就是之前刚刚说的那种真实，其实它也是一种建构的真实，比如说当我们说 good old days 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是一个想象中的 good old days， 就是那个它确实很老，但是它也没有那么好、 嗯、 但是其实它是一种被集体建构出来的所谓的一种文化或者政治的想象、 嗯、 然后这种政治想象其实它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嘛。这个作者就指出说，这些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真的怀旧，他们相信自己的研究是关于真实的，然后他就说这类怀旧是全世界民族和民族主义复兴的重要特征，它其实涉及历史的反现代神话创造，重返民族象征和神话，偶尔也交换阴谋论，就是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右翼民族主义。 对, 对，而且他这本书其实写于2001年， 然后现在看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预见性，就是可能在20年之后我们又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在这个书里面也提出了，就是霍布斯鲍姆他其实区分了叫过去的习惯和重新发明的过去的习惯，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就认为说传统社会的习惯它其实并不必然是保守的，因为它有两面性，具有发动机和惯性轮的双重功能。我觉得就可以理解为发动机它其实也带有一些革新性，它可以 进步的， 对，引导一些导向一些进步，而惯性轮就是一个历史它固有的这种惯性和习惯，它其实有其内在的保守性吧。然后他就是说重新发明的过去的习惯其实是一种被发明出来的传统，是一系列的实践由一套既定规则控制，然后这种控制或者是隐蔽的或者是公开的，是一套具有象征性的礼仪，目的是反复教导和灌输某些价值观和行为，在重复的过程中与过去的连续性就会自动显现。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很多这种民族国家的建构的过程，以及可能在国家中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国庆的仪式啊，或者说这种盛大的国家仪式，然后在这样一种盛大的仪式中你感受到的一种参与感，其实它也是一种大家所共享，这个群体共享的一种文本。对，在这个文本中你可以有一种自己的这个身份的建构，然后并且它是一个连续性的，然后并且会让你觉得说这个确实是真实的，然后我们要寻回这种丧失的真实，但实际上它是一个 它就是一种假体记忆， 对，实际上它是一个被重新发明出来的过去的习惯。他还讲到说修复性的记忆其实主要有两个类型，一个是这种对于本源的恢复，我觉得就是一种有点像历史正统论，或者说可能更加接近宗教 主义， 就是找到我们比如说那个纳粹就要找到他们日耳曼神话的根源，北欧神话的根源， 是的，就一种是这种，另外一种其实就是阴谋论嘛。然后阴谋论就是指的是他人建立的颠覆性的这种亲密关系，他这个亲密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排他性而非情谊的基础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关系的建立是要通过想象一个假想敌，然后我们要先想象自己是被这个假想敌被害了，就是我们家园的我们家 诉诸一种被害妄想， 对于这种家园偏执狂式的重建一定要建立在一种被害幻想之上。然后这样的话才会能找到这个替罪羊，然后再创造某种幻想中的家园。所以他这个阴谋论运作的机制就是说我们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在现代世界感到不安全，于是为自己的不幸找替罪羊，这个替罪羊是和我们不同的人，也是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把自己的厌恶之情投射到他们身上，并且开始相信他们厌恶我们并想迫害我们，所以我们要先迫害他们。就是我们不得不密谋一种反抗， 那种犹太复国主义也很典型，就符合这两 点。 对，他就是说20世纪的大部分暴力，比如说纳粹、斯大林恐怖、麦卡锡红色恐怖，其实都是以这种名义去运作 的。 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一点也很典型嘛，尤其是可能在特朗普再次当政之后，我觉得他也是在利用这一点。当他指出说我们的 good old days 的时候，其实可能是对于这种曾经很有特权的白人男性，或者说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现在想象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被迫害了，所以我们要复兴我们曾经的那种过去的荣光。 其实他们曾经也不是那样。 对， 是的， 对， 是的。 所以他的观念就是说其实他是有一种有关过去的想象，而这个并不是一种真实的过去。 我觉得他本来就是意识形态， 是 修复性怀旧，它从来不是历史，它就是意识形态。因为你真正的历史它是有非常多的那个当时所在的那个情境下的势力逻辑在的，所以它不可能是一个 good old days。 是的， 对。 这个怀旧的未来里面他还有一个观点，他就是说怀旧情绪的爆发尝试在革命之后，他就是他以法国大革命为例，他说在法国不仅是革命前的旧制度造成了革命，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革命产生的旧制度赋予它某种形状，某种限定的内涵和镀金的光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解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比如说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MAGA 它其实就是对于过去几年的某种进步主义的这种革命的一种反动嘛。而如果说革命产生了旧制度的话，就是说在这种性别文化的革命当中，其实迷茫的男性气质也重新找回了自身。 对， 就如果说没有这个性别革命，没有我们没有告诉他我们反对的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本身是什么。 是的， 就是他是在这样一种非常 有趣的这种权力角逐当中产生的对自身的这样一种认知， 相辅相生的一个过程。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一轮的这种性别文化的革命爆发之前，其实男性气质也处于一种非常孱弱自我怀疑的一个阶段。 对的，对的， 因为时代确实在迫使他们做出改变。 对的， 但当他们已经被打倒了，被反对，被点名反对的时候， 变得有合理性了。 对，他反而知道了说，哦，原来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坚持这个，我们要复兴这个。但实际上他原本也不是这样，他原本也是对自身有怀疑的。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怀旧，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其实也是今天对技术的一种焦虑，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技术革新如此之快的一个世界里，而且那种技术可能带来的那种对人类生活长久的深远的改变是现在这个阶段人还无法预知的。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刚刚我们讲说我们小时候不是互联网原住民，是我们长到一定年龄才第一次接触到电脑这个东西。但是当我们接触到电脑的时候，电脑其实已经存在了很多很多年了，只是它之前没有普及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就是我们对它所能带来的那种影响是没有现在我们面对 AI 的时候那种完全处于这个技术萌芽阶段的那种未知和恐惧的感受的。对，我看之前就是鲍曼他有一本书叫怀旧的乌托邦嘛，他在这里面就写到说，他说进步一词是由康德创造的，但在今天每当我们提及进步时，引起的可能是与康德的原意相对立的一种情感，进步常常引起的是人们对灾难迫近的恐惧。无论在何时一提及进步，首先跳入大脑的是要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进步在使手工艺的工作岗位消失的同时，应该提供同样多的知识技能的工作岗位，但是现在这些工作岗位不久又会消失，被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所取代。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它取代人的工作可能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它对我们日常的一种改变已经是就是每天都在发生了。我觉得可能今天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开始有一种怀旧的迹象，也是因为就是进步带来的这种危机，比如说就业危机，注意力的危机，人的危机，以及面对这种危机产生的恐惧需要通过某种怀旧的行为来缓解。我就会觉得比如说我自己就是最近我开始就是热衷于运动，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对于新技术带来的这种去身体化的强烈倾向的一种反叛，就是你开始觉得说身体可能是一个过渡阶段，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过去我们觉得我们有身体，有这个基础的这种有机体的一个基础设施，我们在此之上我们才能够感受，才能够思考，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不是这样，你可以去身体化的去思考，去身体化的去感受，去身体化的去行动，这些都是已经实现的东西，那你的身体存在它的意义何在呢？就是你我觉得会有一种你的身体要被替代的强烈的恐惧，所以你必须要通过一种怀旧的方式去回到身体，重新找回身体和身体的这种连接。然后包括我最近就开始编织嘛，就开始织毛衣，我就会觉得这个是我对于这种手指和屏幕越来越不可分割的关系的一种反叛。就是我觉得解放手指，就是从屏幕上解放手指，其实就某种程度上是从新技术中解放自己。 对， 我觉得我特别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我特别想要编织的时候，其实就我特别想要刷短视频的时候。 对，是的，是的，你的手指想要动一动。 对，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替代的行为。就是你不刷短视频，你干嘛呢？因为其实短视频它是一个手眼协调的一个过程。如果你读书，实际上是不能替代这个感受，对吧？因为你是一种轮播，不断上滑，不断点击，不断操作的一种感受。而你读书，你就是拿着一本书，它其实并不能替代这个体验。 对， 但是织毛衣可能就某种程度上能够替代一下这个，就是织毛衣同时听播客吧，可能就 我刚想问要不要听个播客，还是得听点。 对，就是可以部分的替代这种感受，就是所以我织的也很慢，因为我不是为了织那个毛衣，我只是把我比如说我每天要刷30分钟短视频这个时间用来织30分钟毛衣。 我有一个类似的感受，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那个穿珠子。 我也是从穿珠子过渡到你马上要过渡到织毛衣了。 我现在就是学那个傲骨之战，就是我之前在微博，对，微博发过一个，就是傲骨之战里面有一集，就是戴安他在他的那个办公室遇见了一个女律师，他就远远的看到他在开会的时候，他就拿着一支笔，就是在他的那个本子上不停的画圈圈。啊，嗯，然后后来戴安就问他，然后这个女生就给他展示他画了大概几本笔记本，然后就是像艺术家一样，就是每一个他的那些点他形成了不同的图案，然后有不同的颜色。他就是说是因为一开始他开会的时候每天都在记笔记，后来有天他笔记就丢了，然后他就想说丢了好像也没什么所谓就是我这个笔记丢了就是没有对我现实的工作造成任何影响的时候，他就开始采取一种 就丢了吧， 他采取一种就是画圈圈。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对于你注意力的一种需求，就是其实画圈很难，就我之前自己试了一下，就是如果你想画出比较均匀大小的这种，然后比较一排比较直的对齐的，其实它需要你注意力的一种调动。 嗯， 就如果你心里面在想着别的事情，或者说你不专心，其实你画不出那么完美的圈圈。 其实织毛衣也是，因为你很容易织错。 嗯，对 对，而很容易掉针。如果你当时就注意力不集中，你很容易就掉针。 你还要记针。 对 对， 嗯， 所以我感觉它其实是一种比刷短视频更需要注意力，因为短视频有的时候其实你刷的时候，虽然你的手指在动，其实你大脑在放空。 嗯， 就是你可能并没有真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这里，只是一种放空的行为。但是如果你再回归，比如说不管是编织还是做那个有一就串珠子，或者说画圈圈，其实都是更需要你的手眼专注力，还有你的那个精神专注力。 嗯， 然后我就觉得在这种时候我就好像又从这种技术洪流中偷回了一些我自己的时间，就是会有一种这样的感受。 但是而且我觉得也很明显是你改变了时间的速度。 嗯，对， 就是你短视频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太快了， 对，所以你会觉得说刷半个小时短视频的时间比织半个小时毛衣要短很多。 对， 对， 对，非常多。 就我经常看自己的那个小红书，就是有的时候刷到浏览记录，我就想说我一天刷这么多短视频吗？然后而且我就之前不是看那个大西洋月刊那个研究也讲人的注意力，他就说现在大家就是因为你不停的刷短视频刷这些手机，然后你会产生一种愧疚。 嗯， 就我觉得我经常就会陷入这种情绪，比如说当我看到我的浏览记录，我就想说我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些东西上面吗？我是一个这么没有自制力的人吗？就是会产生一种这样的感受。 嗯， 我觉得就是这种科技的进步有的时候确实是会让你觉得对于你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很糟糕。所以我现在也挺喜欢爬山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可以有一天都不用看手机。 嗯， 就是你只需要专注于脚下我要怎么走接下来的路，然后每一步走得稳不稳，然后不要崴脚，然后这样一天就过去了。 但是我们最后讨论一个问题，就是， 嗯， 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上一次一起讨论赛伯格， 嗯， 讨论离开母体的生育的可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技术 的 态度 是 在什么位置上？ 是的，是的。 假设我们有一个光谱的话，我们显然是对未来相对 乐观。 其实我也是正想说，为什么我们这波明显的有一种强烈的技术悲观主义，是因为这波尤其是以所谓的大数据和这种人工智能为代表性的技术， 嗯， 它跟之前的所有的技术革命不一样的一点是，它一点都没有提供我们一些好的意识形态，好的这个理想信念作为支撑。因为就是之前无论是怎样的技术，它都会有给我们一个技术进步的愿景，哪怕是作为这波技术革命的先驱的60年代的美国硅谷的那些人，他都会有一个关于全球进步啊，或者说是关于这种甚至是嬉皮士式的对于未来的和平然后友善平等的一种向往。但是你会发现这一波像马斯克这些人，像扎克伯格这些人，他一点这种想法都没有。所以你可想而知他能做出的产品，他背后的那个逻辑一定是不断的去趋利，并且不断的去占有你身体的，从你的头脑到你的这个肉体的每一丝每一秒的那个能量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我其实在我们一开始聊的时候，我就是聊到那个电脑机房的时候，我会想到当时我们有一个词叫做信息高速路。 哦， 对，但是当我们今天再去讨论这个信息时代的时候，我们会说是信息茧房。 对 对，你从那个高速路给能够给你提供的这个所有的便利一下子就彻底回到一个茧房。 房，并且这个简房大家都住的还挺不舒适的。 对，而且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叫地球村嘛，就他其实最早提出来应该是60年代， 对，就是 麦克卢汉提出的， 对 吧？但是其实可能我在90年代接触到他的时候，他就会让你想象说地球是平的。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经常看到那种宣传画，就是一个地球上面有几个小朋友拉着手，然后是不同肤色 的。是 的， 对，你就会觉得说这种技术的进步其实会打破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阻隔，然后最后会让大家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但是到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确实就是你说的技术茧房，就是技术会让我们制造出更高的壁垒，然后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只在自己的那个同温层里面。就是我觉得好像确实看到了技术带来的弊端，而且我觉得这种弊端确实是身体性的，就是当你现在日常每天和这样的技术相处，当它入侵你的生活，我觉得我感受到的很多时候确实是不适，就是因为有这种身体上的不适和情感上的不适，所以你才会想要反叛它，才会有我们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开始拼命的运动，然后会去做饭， 对，会去自觉的用怀旧的方式去抵抗它。 对对， 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女性，比如说我们上次聊的其实是跟女性非常相关的技术，但是这个技术本身也非常有争议性，但是作为女性无论你是支持它还是反对它，你都不能否认它对女性是有一些好的方面的。 是的， 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可能比如说更激进一点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会认为说，那可能未来就会带来不同的可能，那可能稍微悲观一点的人就会觉得说，虽然有好处但是坏处更多，但是我们不会说它完全没有好处。 是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是站在一个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就是这个技术很可能不是为我创造或者说为我谋利的这么一种技术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待我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的，无论是比如说我们在身份上可能是弱势，还有就是我们在权力上也是弱势。首先我们不掌握这个技术，其次我们不是为它，就是我们不是 regulate 它的，我们不是为它立法，不是为它制定规则的这些人。其实我们对我们和它的关系是我们被动接受它，对吧？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我们在看待我们和技术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小时候会觉得说它最终会惠及我们， 会为我们所用， 对，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是现在这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在这种特别不停的被耗散掉，不停的被消失掉的，然后你自己的时间感受不停的被切得越来越细的情况下，就是怀旧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是一种对自我的时间感的一种争夺吧。 对，我觉得最后我们也可以落在这一点上，就是它作为一种私人的实践，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它是积极的，就比如说它是一种self care 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关怀自己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我们把手指从手机屏幕上面解放出来，但另外一方面我也想说，是不是人大了就会变得越来越保守，就我感觉这个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容易，就是好像你脑子里有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就是要越来越进步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看大人或者是上一辈人变得保守，我们会觉得我们这代人不会这样，因为我们从小就长在这样一个进步主义的叙事里面。然后我觉得我现在也有时候会怀疑自己，说我这样想是不是因为我老了就真的变得保守了。你们会怎么看这个？ 我是觉得坐标本身也在变，尤其是当就是可能有更新的思潮或者说更年轻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我们在这个坐标上面确实是往后移了。这个后移可能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客观上位置变了，而是因为那个潮水更往前了。就是当然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还是没有放弃对进步的这种追求，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也要承认自己身心上的一种限度，你的身体上会感受到这种限度它确实是存在在这里。那这时候我可能觉得比较安慰的就是你会知道说这个潮水永远会向前走，就是我们可能会被落下了，但是会有更多的人去赶上去，更多的人追上去。 我其实会想到之前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叫极乐迪斯科，它其实也是一个怀旧的故事嘛，也是一个人他在一个怀旧之都破败之城，然后去寻找自己的记忆，然后同时寻找这个其他人的记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是允许自己怀旧、 嗯、 第二个是我觉得要允许自己接受怀旧之中悲伤的那一部分。 嗯 嗯，对，因为就是你当我们怀旧的时候不可能只是想着眷恋着过去的美好，或者说是我们用一种修复式的方式去给自己打造一个自欺欺人的童话式的王国、 嗯、 去给自己打造一个特别光辉灿烂的那种本源神话。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承认你自己，当你在用怀旧的方式去重构自己的记忆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是在变相的承认你线下的生活方式也好，或者说你线下的一些选择也好，是与这个主流的时代，是与这个社会里面的很多的那个主旋律是不匹配的，是不符合的。就是或者我们说当我们选择怀旧，或者说用怀旧作为一种 self care 的时候，我们要允许说自己跟这个时代的潮水，跟这个大浪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我们要允许在这个距离之中我们会因为这种落差而感到悲伤，而感到有什么东西就是永久的缺失的、 嗯、 我觉得其实伯伊姆的这个书给我的最大的启示就是反思性的怀旧是一定要承认那个过去是回不去的、 嗯、 然后你必须要有勇气去接受那个原乡是回不去的这个事实，你才可以继续的往前去走、 嗯、 你才可以就是非常悲伤但同时又非常真实的生活。 好吧，那我们这个节目就现在有些悲伤的情绪当中就结束了吧。最后我们就以伯伊姆在《怀旧的未来》当中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怀想这一观念本身就具有某种虽然过时却依然令人愉悦的东西。我们都渴望延长自己的时间，让时间归我们自由支配，做白日梦，反抗全部的不利条件，抵御外在的压力和闪烁不停的计算机屏幕。久未清洗的玻璃窗外暮色中有一片闪耀的树叶旋转抖动，一只松鼠在电线杆子上翻筋斗时突然僵凝不动，认为只要它不动我就看不见它。一团雾气在我的计算机上方缓慢移动，却不接受我想要给予它的形状。怀旧的时分就是在白日梦和怀想的那种脱离了时间的时间，这样的时间是干扰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理念的，即便在一个人研究怀旧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作者真情流露的部分，在这个书里非常动人。 对 对、嗯，那我们最后就希望大家也能拥有这样的怀旧的时分吧、 嗯，或者说把怀旧作为一种抵抗。 嗯，好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进来的像梦一样。转新一半，坚信发新芽，轻松一下。